永远奋斗，不要问从前，不必说日后，奋起向上游，如若放手，即趋向下流，成就要靠双手。若碰到挫折，不要皱回头，不屈向命运，理想与自由，愿在你手，争取与辩友，不容内疚。求寸进，永远要斗步伐，极易落后，小心不断研究，淘汰赛新的终于会变旧，岁亦随着时代走。愿碰到挫折，不要皱回头，不屈向命运，理想与自由，愿在你手，争取与辩友，不容内疚。落后小心不断研究，淘汰赛新的终于会变旧，岁亦随着时代走。愿碰到挫折，不要皱回头，不屈向命运，理想与自由，愿在你手，争取与辩友，不容内疚。